One little girl in a pale pink coat heard lay, oddle, lay, oddle, lay, hee-hoo. She yodeled back to the lonely goat heard lay, oddle, lay, hee-hoo. Soon her mama with a gleaming load heard lay, oddle, lay, oddle, lay, hee-hoo. What a duet for a girl and goat heard lay, oddle, lay, oddle, lay. Lady, oh, lady, oh, lady, woo, woo. She yodeled back to the lonely goat herd. Lady, oh, lady, oh, low. Soon her mama with a gleaming gloat herd. Lady, oh, lady, oh, lady, mm-hmm. What did you wait for a girl and goat herd? Lady, oh, lady, oh, low. Happy all day, lady, oh, lady, oh, lady, oh, lady, lady, lady, oh. Soon then you want to become a trio. Lady, oh, lady, oh, low. Oh, lady. 在身边，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一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再见了那个有理想的小孩，忘了把那些没有爱的伤害。我要什么已经不需要答案了，此时随意进来，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小孩，

Chaka daka chicha cho chaka lo ram gando wando laka daka tam akko takko idi gidi gidi go idi pai vidi pai chiki chaka cho gili gili mal sulu sulu mal maka naka huku buku re tuku buku re chaka laka bikko chikko sili sili sili go bagradum chakradum chiki chaka cho देखो क्या वो पेड़ है चादर ओढ़े या खड़ा कोई हे देखो देखो क्या वो पेड़ है चादर ओढ़े या खड़ा कोई बारिश है या आसमान ने छोड़ दिए हैं नल खुले कहीं हो हम जैसे देखे ये जहां चलो चलो चलो नए ख्वाब बुन ले